车子在秦锦城的商城前面停下了。商城才刚刚开始建，不过招商的广告横幅倒是拉得到处都是。联盟扫了一眼，便偏过头来看着秦锦城。 哎，秦总，这玩意儿你能不能撤了呀？ 等两天吧，不急。 秦锦城没有当回事儿，也不嫌工地遍地的尘土，抬脚便往里面走去了。雷猛只得跟上去，这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就现在这个局面好像也考察不出来个啥呀。况且全是灰尘的工地现场，他实在没有什么心情进去，倒不是嫌弃有多脏，关键是哎，行吧，他就是嫌脏。他一个大少爷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从小被人喝在手心里，那生怕碰着磕着，这谁见到他都要把头低三分的主，说的跟真的似的，他自己都不信了。看着前面秦锦城走的还挺欢实的背影，雷猛突然觉得就是满地的尘土也带着点香味儿了，这感觉貌似还不错。心情的转换实在是太快了，快到雷少爷没搞懂这个节奏，后来安慰了自己一句，这是因为钱呢。 哎，秦总，你说我应该从哪个位置先开始啊？我瞧着哪都差不多呀。 是一样，没什么需要考察的。回去后我把商场的楼层平面图给你，你就可以开始规划。 那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？ 不是你要来的吗？ 秦锦城回头睨了他一眼，相当的理直气壮。雷猛直接给气笑了。 行吧，我来的，那我现在想走，成吗？ 怎么了？嫌脏？ 这秦锦城的目光跟 X 光差不多，这看似平淡的扫过雷猛，却让他起了一层寒意。秦锦城的目光跟他的嘴差不多，都太毒了，就是雷猛这种见惯过风浪什么样的眼神都经过的主，那也都有些无力的招架。最关键的是啊，这货的眸色里明显的就带了一丝鄙夷。 妈的，瞧不起谁啊？嫌脏怎么了？雷家又不是做工程的，还不行有点洁癖了？这跟嫌不嫌脏没什么关系，我只是不想无聊浪费时间，明知道无用还做，这可不像你秦总的风格。 我什么风格？你很了解我？ 雷猛被这个问题问得一怔，就回头想想，他还真不了解秦锦城。秦锦城什么风格呀？冷漠无情，利益至上，还是面硬心软，善良帅气呢？好像都不太对。他这个人挺复杂的，长着张别人欠他800万的脸，做的事儿又跟还债似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在雷猛接触过的人里面，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了，一个非常容易让人归到坏人圈里的好人。但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他怎么觉得秦总的语气这么冲呢？是什么时候开始他说一句他就对一句来着？他心情不好，因为他嫌这里脏不想进来？雷猛抬头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说道： 哎，秦总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真没那个意思，这不到饭点了，请你吃饭，边吃边聊，行吗？ 这说来说去啊，还是想走，他就这么矫情吗？秦锦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儿来形容雷猛了。在他眼里啊，这个男人从第一眼开始，那就是一位精致的少爷，那种半点苦也吃不得的少爷，而且还是那种有不吃苦资本的少爷。算了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之前算他眼瞎，是他看走了眼，这样一个精致的少爷让他吃喝玩乐还成， 怎么能指望他真的做成什么事儿呢？秦锦城眉头微皱，就在雷猛觉得他这是要拒绝自己的午饭邀请的时候，他率先开口打断了他。 你这个车库是打算建两层？我看排水的设计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还有这里，这边靠近文艺街，车库的出口设在这里好像不太合适。还有这边。 你什么意思？ 我本来对你这楼怎么建原本也没什么兴趣，但既然来都来了，加上我们俩现在又是合作关系，我想了一下，还是得给出我自己的意见，也算是对我自己的负责。 秦锦城半信半疑地扫了他一眼，回过头目光扫向雷猛刚刚指出问题的几个地方，居然还真让他给说对了。就一眼他能发现这么多的问题，这真是废物吗？ 怎么看出来的？ 秦锦城回过头来看着他，目光像刀子一样凌厉又深邃。 啊，什么啊？其实也容易，我大学里学的建筑设计，你这里要是真的全建起来以后，我未必看得出来。你这不过刚刚是挖了个坑吗？你瞧，那边已经有水积起来了，所以我…… 你就随口一说是吧？ 嗯，哎呀，别那么直接好吗？好歹给我留点面子啊！走，咱们再到里边看看。 秦锦城冷硬的表情得到了些许的缓和。 怎么不嫌脏了？ 哎，我也没嫌过脏啊，那都是你的主观臆想，为什么非得往我脑袋上扣啊？是不是我不承认你就觉得我在撒谎啊？非得我点了头才觉得符合我的人设？ 秦锦城被雷猛这么长一句话说的愣了一下，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这么个理儿。从进到这里，雷猛虽然三番两次的说要离开，可还真没说过这里脏或者是别的不中听的话。虽然在秦锦城看来，这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中听的。 你虽然没有直说，可那表情就是那么个意思，当我是瞎呀？ 秦锦城别扭地扭开脸，人已经往工地的更深处去。雷猛盯着男人的背影看了好几秒，这怎么都没有绷住乐哈哈大笑的那种。 秦总，你要这么说，这天可就真没法聊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的确有点失望，要说嫌弃倒也不至于，荒山那种地方我都能滚个来回，小小的施工现场算个什么？ 失望？ 别说，秦总的重点抓得特别的好，这脑子不愧是天生的商人。 是啊，我原本觉得你这楼就算没盖好也能建成个大概了，不成想这才刚刚开始啊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 雷猛说这话的时候又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，这眼神里的那种失望不像是装的。秦锦城那点怒气啊彻底的消了。 一看就是不懂投资的，要等那时候才来投资引商，你不觉得太晚了？ 哼，也是，我这不刚入行不懂啊。秦总多担待啊，得了空多教教我呗，我肯定用心学。 秦锦城睨了他一眼，也不知道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。俩人绕着工地的现场走了一圈，工头派了人过来领路，现场的安全措施做得很到位，要没人领他们那还真进不来。面积不小，雷猛虽然还没有看建筑物的成品图，也能够想象得到这处购物中心建成之后是有多么的拉风。秦总只做城市地标性的建筑，这话还真是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再次出来的时候，雷猛在工地门口不仅看到了招商的广告，还看到了建成后的效果图了，又刺眼又亮眼。他走过去挡住招商广告，只看着效果图。 这玩意儿挺能忽悠人的，看起来不错。 就是不错，没有忽悠。 是是是，秦总出品必是精品，行了吧？走吧，请你吃饭去。这才拿到手的钱不花了，我心里不舒坦。 雷猛说的是之前从郭琦手里抢来的应酬款，100多万呢，请秦总吃顿饭那还是有的。 都没拿到手，你显摆什么？ 哎，你能别泼冷水吗？这雷代总裁的字都签了，财务还能不给我钱啊？ 雷代总裁？ 秦锦城无力反驳。